现在出门口啊。 去哪里啊？ 去 shopping。 又去 shopping 啊？那我可以陪你去吗？ 不要啦，等一下打给你好不好？ 星期天太悠闲，想随便逛逛街，穿上鞋下台阶，拐左边第五街，发现我穿了双旧拖鞋。突然间你出现，粗糙的被看见，我腼腆红的脸，心里面像秋千，晃呀晃到失去平衡点。就这样和你肩并肩走到失去时间的观念，不敢眨一眼，怕看漏了一点。你的眼，你的脸，你的一切，再一眼，再誓言，趁着分手以前。我们呢，拜拜了。今天的收获呢，似乎是没有呢，只怪不够时间感动啊。 喂喂 喂，干嘛？ 你在买什么东西啊？ 什么都没有买啊，街上这么多人，烦死了，好无聊哎。 你不是要买鞋子吗？ 对啊，试来试去都没有什么好看的。 那你帮我买一双好了。 帮你买？我不知道你穿多少号哎。 搞错了，我穿几号你也不知道。 哎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我怎么会知道你穿多少号？ 我穿十号啊。 就这样和你肩并肩走到失去时间的观念，不敢眨一眼，怕看漏了一点。誓言，趁在分手以前，把你看厌，走累了，天黑了，我们呢，拜拜了。今天的收获呢，似乎是没有呢，只怪不够时间， 只怪不够时间， 只怪不够时间。 拜拜。